懂痴情的人谁追恋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长命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折断，回不去迷意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终须淡。笑看青丝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就爱心欢。笑看青丝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 街上漫无目的。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极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黑美，总照射眼睛，而我不愿送命，心里早认定他们错感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年纪，谁头讲地板欠些怨气，难面成肉体，我愿意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自恋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，难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推辞，完全定格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掌握，如有不测才去自立，这套戏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换剧，谁头讲对白显些怨气，难面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息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恋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，难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推辞， 我忘掉自己，让我飘向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

咖啡店， 昨夜 你已经说过了再见， 对面 空位一张无人来听， 天夜 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好的咖啡店。